我们再看数据服务器。数据服务器的工作方式呢，就像文件服务器一样，它提供文件系统界面，使客户能够创建、读取、更新、删除文件。它主要用于局域工作，客户与服务器之间的高速连接，也就是在客户服务器之间呢，是通过高速网连接的。通常的做法是将数据送到客户端，在客户端进行所有的处理，然后再把数据传回服务器。在这种结构下，需要将数据库管理系统的后端的所有功能都放到客户端来执行。